明月呀明月，你怎自孤的心事 爷。 小心供奉压他 正知 万岁玉梅何成君进宫探望娘娘 玉梅来了快快有请 是 有请 快快请起 谁呀 自动是玉梅来了 王嫂真君王嫂保重气力眼就心花不去了下去哎呀万岁娘娘一时不禁神虚羞愧上不去 见师傅呀，只怕见兄难了。 番端茶

大高堂老母命难保，天底下那有不孝的儿亲娘，倒不是为父与弟弟家啊气死了老弟弟，女儿我也我不藏，苦里我是一叫声一官娘，不知人事与 you 求我盼保命，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孝受礼，父王远走不化 山。万岁，这是那贺县也是徐娘娘，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皇后，至今贺成君已早起立，杀人执掌中共，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你将他死后赐字，非举招待过，不得私情铁也。不，万岁有位忠心之子，而不能顺从，可是爱之情，后继之国平天下。 Thank you.